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Holy man Show mercy to all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以下節目純屬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太太在去年十月上旬呢就已經將佢喺嗰間公司嘅股份全數賣曬。嗰間公司咧，目前咧係由佢嘅家族成員全部擁有。 陳茂波局長咧，亦都係根據嗰個申報制度嘅要求咧，係做曬佢應該做嘅利益申報。 曾俊華啦，佢個依個審慎處理財政嘅啦，喺商界嚟講咧，我識我啲朋友嚟講啦，佢算做得好穩健嘅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8:09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顺利通过互联网和我们的固网电话18311100可以收听到我们这个风波里茶杯或者大声台的讯息。现在有没有streaming明的现 在应该是有的。 现在有的。现在我们都启动了那个视像系统作为这个后补。就是说以防万一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我们 D100.net 或者 Apps 这个即应用程式再加上其他有实播我们节目 的互联网再加上固网电话现在我们进行这个环境 应该万无一失了是吧 我们的工程师经常叫我不要说什么人听我们做了什么 是 OK 好啦 总之希望今天呢就大家听到对我们来讲呢我打击是挺大的因为我们啲同事咧，通宵达旦啊， 抢修系嘛， 联同一啲专家咧，做咗唔知做咗咩，所以 做咗啲唔讲得嘅嘢。 唔系我都唔识讲。总之做咗一啲嘢咧，就令到大家可以收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咁客咧就不断咧对入侵我哋嗰个网络，甚至乎殃及池鱼。咁我哋就动用咗好多资源㗎喇又要。咁呢啲嘢呢老实讲早发生有个迟发生迟早都会发生㗎喇。咁但係我哋而家当一个 热身啦、 一个热身啦一个学习啦点样可以防盗啦即係你再装多几多堂铁闸你先至可以防到啲大啲贼入嚟呢好似汪明荃咁。连续三次被人爆格 夹马都被人抬走了唉真 的每一次都加多了东西的嘛 他说今次又会小心一点 看看汪明荃就跟我们的处境一样一而再再而三呢都是被一些不法分子入侵的好像我们有班听众的支持我们可以继续进行广播我们是所以我请呢听众大家不要即是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一定用我们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 能够掌握到技术 去防止黑客入侵但我现在绝对不是挑战黑客入侵因为我们专家最怕呢我就在说呢就说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因为黑客天生有一种反叛的是 不是那些是职业的 我说的那些不是专业破坏的他们就是成日说你说你这么厉害我就来看看你有没有漏洞 这个也是那些做贼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挑战但问题就是入侵我们的黑客 别有目动机 就别有用心亦都是受人钱财一定是有人洗钱在背后即是有很大的资源不断入侵我们的网络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我不想听众 以為我們是沒有做過事情其實我們搬來這個數碼港之前包括在蘋果的時候都已經做了很多防禦措施了不過問題就永遠都那句啦道高一丈魔高一丈但問題是我們現在跟他鬥著搞兩吧大家不要說這些東西總之大哥你不要搞我們是這麼多了你不要在這裡亂說今天有什麼 新聞呢,林德華,都是我們等著你個陳茂波,你個特區政府你689,幾時呢唔可以再攬住那個茂下,就咁多了。我已經中第一,大家都知道那個梁振英呢,佢有一種永不放棄的精神。佢都有一種死不悔改,死不認錯。 剛辟自用這個就是梁振英亦都自我感覺良好他認為全世界都錯是一個人對的死抱陳茂波原因大家都知道陳茂波是陳順陳茂波是整個班底裏面唯一一個可以真是說是梁振英的人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你怎知梁振英和 陳茂波有什麼關係呢有沒有業務的關係投資的關係呢甚至乎陳茂波如果梁振英這樣死抱他大家都認為陳茂波已經成為他駱駝背上最後一條稻草他情願都要抱著他很自然令人懷疑 你和陳茂波的關係非比尋常我們知道親如手足這個可能我們又知道第一件事從陰謀論的角度去看我怎知道你和陳茂波有什麼警棍甚至乎陳茂波是不是你的收租佬好像以前華探長那樣有收租佬的嘛第二件事我怎知道陳茂波是不是拿著你痛腳呢 你梁振英的心想我怎敢解僱陳茂波解僱了出去多過林夢熊前居可鑑我當時答應林夢熊給行會去做的沒有行會做走出來扭跳樓都敢死的爆大鑊現在搞到他賣ICC那裡你請埋陳茂波出來可能又多一件你也可能不知道我現在講的是推測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另外一個想法就是一個幼稚的想法就是他要找一個人一定要比他壞在他身邊這樣才能拍得出梁振英也沒有陳茂波那麼壞被人墊底梁振英的老婆也沒有陳茂波的老婆那麼壞你明白嗎人可能是這樣的你想想所以問題就是但陳茂波有一件事 我覺得不是到你梁振英作主現在陳茂波就是發展局局長專責香港的土地發展香港大家知道的高地價政策有磚頭就代表財富所有和地產牽涉到的事情都在說數以千億計的利益如果你找一個不忠一個完全沒有公信力的人 去主持這個土地的發展很嚴重另外一件事尤其是現在新界東北的發展你陳茂波原來可以從中取利你現在就很厲害走出來說我拍賣你拍賣什麼才行你買回來是七十多元一呎因為你陳茂波在你主理的政策你現在就決定政府就會收這些土地而收的土地裡面 包括陳茂波擁有的三幅土地2萬呎根據陳茂波發展局局長你定出來的賠償的金額是可以拿到高達1500萬這已經是水漲船高了這幅地你現在拿出來拍賣你不是未在你記住你現在想想上市公司聯交所你在做這些重大買賣之前 你要保守秘密第一件事你不可以有雙聯交易你有什麼重大關於股價的消息牽涉到股價所謂敏感的消息你要在收市後或開市前公佈 要詳盡的披露 有人跟我說準備出1000億買，然後跟我說準備出1000億買，有人跟我說準備出1000億買，那跟著原來是實的，原來窩瑪拿1000億來買，劉窩瑪全世界最有錢，窩瑪老闆是，現在不知道排第幾，總之2、3元一定有去份的，想不信也不行，簽了這個已經簽了這個初步協議書，這樣才行，現在很多人就跟著挪和記13號，這股票出來賣的嘛，因為有這個消息，本來說400億，初初說200億、300億，400億 和記在過去這麼多日的股價已經升了，突然殺出一層咬金，現在說美國最大的連鎖店，窩瑪說要賣百佳，還說出1000億，還說了Warren Buffett會投資，標記又下一份，基金會，你說今天那個和記一開始的股價會升多少，接著你拿股票出來賣，我賣了，這就叫做內幕交易。 第二件事，这些已经公布了消息，令到股价会升了，到时祸了是你的事，因为我已经走了，譬如很多在私有化的过程里面都是这样的，有一间公司提出私有化，譬如那个股票在提出私有化之前是2元的，一提出了私有化说准备用5元收购，你会挺到去 通過了股東大會，通過了私有化，那你就5元賣給大股東，提出私有化那個人，但有些人早點離開，第一驚靈生之節，驚到時私有化通過不了就泡湯，接著還有我做這些good水，因為私有化消息 升到4個多人錢了，我不停那幾毫子了，早走早著，錢都放在自己的袋穩陣一點了。你現在就同一道理，你現在這個陳茂波，你作為發展局局長就已經事先張揚，我們政府會收這個股東這一大片的土地，去重建，包括滅人條村。 而其中有3幅土地是在收購範圍裏面，而且很近的車站，接著也估到大約賠償是超過1500萬，你現在說走出來拍賣，賣多少錢？7元賣回原價？當然不是，那你已經是從中取利，還要幫你做些good水，現在還有一件事最過癮，去說拍賣，離譜啊。 分分鐘這件事過不了，因為你陳茂波這件醜聞，你還要早點賣早點骨髓，這個世界不是你的，你不要很過癮，接著就走出來，老婆說我又不喜歡你，人家說我老公，又說人跟蹤他，說你老公什麼事，跟蹤我兒子，誰叫你兒子有份，喂，人家跟你兒子，如果你兒子是沒有份的，我們會站出來幫你罵蘋果。 但現在你的兒子是其中一個得益者，慈分者，為什麼不跟隨，現在未曾收到錢已經買鑽石戒指，如果收到錢之後怎知道買波子，就不買鑽石戒指買波子，就這麼簡單，為什麼不跟你，接著又說我老公我有心為康復服務，對不起，有韌力，你有韌力，你有心，你是去掠水的。 我不用你為我們服務，但也麻煩你過主，閒開，麻煩你不要阻礙地球轉。第二件事是人都知道你說這件事有利益衝突，是人都想做官太的，否則怎麼可以坐駕AM車去買菜才行，對嗎？是人都知道你想做官太，這個這樣的茂波 他不是向我們負責，他問責向我689問責，還有一件事，是人都知道你想做官太，也都知道你想威，又更加知道你可以從中取利，當然不捨得，所以我們今天監製怎樣提，就已經點了陳茂波的家人，他們很怪的。 都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因為兒子變成了外家的人，現在究竟陳茂波 老婆許報明和陳茂波有什麼關係呢？我們都不知道，我們只可以說我們今天的焦點人物就是陳茂波的家人，這個家人就叫許報明。 所以很好笑的昨天在報紙沈旭輝就說以後究竟陳茂波的兒子應該怎樣叫他老爸就不是叫老爸應該說他是他媽媽的情人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家族公司的团地丑闻又有新进展了他的妻子许报明家人持有的万国实业公司昨天就公布已经委托了测量师为他持有的新界东北地皮估值然后就会公开招标出售希望撤除所有利益关系企图套现一身许报明亦都发声明 只是以市价将万国的股权转售给弟弟。万国实业的声明有五点： 1. 万国在19年前买入农地， 由于陈茂波去年就出任发展局局长以及政府推动新界东北发展引起公众的猜疑，公司深感不安，已经委托独立测量师行就为农地估值，然后就以市值公开招标出售，完全撤除任何利益关系。 2. 万国在94年买入古洞2万尺农地， 许报明曾经透过Orient Express Holding 持有万国37.5%股份， 在去年10月全数就授予弟弟许家伦， 并将公司股东由海外公司转回个人股东，提高透明度。 3. 村民钟先生在万国其中一小块土地耕种，万国就理解对方需要， 以每半年60元将地租给钟先生。 当年就由陈茂波和许报明姐夫欧先生代表公司和钟接洽。 4. 除了该幅农地，万国就没有其他资产，亦都没有从事过其他物业和农地买卖。 5. 该幅农地长时间由欧先生打理，种植了不少果树，弟弟年少的时候都曾经参与栽种和除草， 但近年就很少到上址，传媒拍摄到的果树是买地后栽种的，但就有不少疑点声明未有解释，例如当年陈茂波为何向村民自称是地主放租土地，又为何日前解话的时候就指持股的海外公司 Orient Express 是由他的太太和家人拥有，隐瞒儿子身份呢？ 而陈茂波的妻子许报明昨晚9点亦都发出声明，首度回应团地的丑闻，他就说自己是有独立财政和投资，而丈夫出任发展局局长之后已经不再投资本港物业。对于社会近日为他持有的农地闹得沸沸扬扬，深感不安，又说丈夫出任局长之后 和家人受到极大困扰，他亦都说自己的事业和独立财政和本港不少专业女性一样，都会将部分的积蓄投资在土地楼房。而他亦都说陈茂波出任局长之后，家人受到极大困扰，夫妇被人跟踪之外，近日更有不明人士跟踪一对年轻子女，引起他们困扰和不安，对此深感遗憾， 恳请传媒尊重他们的私隐，作为局长或者局长家人，当然就有私隐的权利，但是这条线应该划在哪里呢？哪些是属于私隐，哪些是属于公众利益呢？我们这个监制周鹏真是很幽默，那间叫国曼，但他叫做万国。 這個都是殯儀館，我想這間公司為何會將陳茂波的官職埋葬了，將會埋葬了在這間萬國裏面。周鵬很大整股，他整股陳茂波，不過可能很多聽眾都聽不到，那間公司叫國萬，就不是萬國。國萬實業有限公司，萬國就是殯儀館，不過我認為這間國萬和 就是陳茂波政治前途的萬國。老實說他沒得做的，你今天看完所有報紙，任何就算是糧粉也好，都是沒辦法撐他的，不過有幾個柴仔走出來撐他的，就是說他這個賣地主要是工聯會。 你就知道工聯會是甚麼人，如果你是人選工聯會的，真是可憐，雙目失明，就像陶君衡那天，我昨天打電話找他負氣，他說不好意思啊大班， 亦都這麼多年，我們曾經競選的是夥伴，第二件事他一而再再而三競選失敗，我一而再再而三在背後財力支持他，我可以都可以叫做他的金主，竟然可以在網台大放厥詞，接著喝酒，我就說以後麻煩你不要喝屎水，說回這些人，民建聯的葉國謙就說陳茂波是不是適宜 負責東北發展計劃應該由特首評估和決定，這個叫葉國謙，葉國謙是我不知道什麼人選他出來了，工聯會的王國健現在是公眾信不信陳茂波，如果不信他賣地都沒用，不過到現在為止都看不到他有違規，這些不知道說什麼。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民的公敵，你看到葉國謙、王國健這些人可以選他做立法會議員，就恭喜你了。還有這個新民黨，新民黨的中委叫譚明邦就說賣地不失為公道的做法，但如果公眾不信你，亦都懷疑你以暗標賣給自己人，怎會賣地是公道的做法才行呢？ 譚明邦做個官，你搶了我的錶，你口水豪奪，你一通騙了林伯，我送了個錶給林伯，林伯不懂貨，那個錶幾十萬的，林伯就看到你就跟林伯說，這件事是真的，不過我收了家，你聽我拿出來給我看看，然後說這些大班送給你的A4，劉廖而已，那個錶幾好，我都幾喜歡，你不如給我吧，你不要帶了林伯，五塊錢跟他買了去，我來，說五塊錢跟他買了去，你買了之後呢， 就被人揭發了，你的保藥黨來的，你很騙，騙這個老人癡呆的，林伯，現在你就說算了，我拿出來拍賣了，那算不算數，是不是可以接受，他就是這樣的東西，不知所謂， 我都有些問題，差不多，用這些甩瓦聲報交通，好好好，不要說人，甩瓦，好了，麻煩， 我太太在去年10月上旬呢， 就已經將他在那間公司的股份全數賣了，那間公司目前是由他的家族成員全部擁有，陳茂波局長亦都是根據申報制度的要求做他應該做的利益申報。曾俊華去過這個審慎處理財政，但在商界來說，我認識我的朋友來說，他算做得很穩健的了。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兄寒林毓華，林毓華好像停了，你一說我們所以我叫你不要說，13-1100有位網上Facebook吳步強的OK，然後又正常，又是立刻說開始有些少干擾。 我叫他們不要說了，8點半那班人就上班了，現在翻工了，現在證明我們做的事還未夠，如果未夠的話，即是還要努力，還要繼續做，即是我們做什麼又不說得給人聽，大家給點耐性我們，繼續支持我們，這幾天都在未來一段日子裡面，我們天天都要跟這班人鬥法的了。 所以不要說那麼多話了，經常叫你 要說，最多是不要說我們那些是 不要說我們做了什麼，不過就可以說我們天天都在做事，對抗這些黑客。 Streaming有沒有問題啊？ 林毓華有沒有視像有問題啊？看到聽到。說回陳茂波，連梁粉報今天的社評就是陳茂波含身，其實不是含身，是含家。其實他現在含家都含身誠信危機，如果不能搞清楚就必須下台。陳茂波申報了什麼呢？ 梁振英的行政會議應該公開內容，他最後一段這樣說，陳茂波表示已經向行政會議申報土地的事，但在公眾可以查閱的登記冊，並無其事。至於行會討論相關事項時的申報，據行會成員葉劉淑儀公開說過，在傳媒未報導這件事之前， 有關陳茂波買了新界東北的土地，而且是由他太太持有，他對這件事是完全不知道的。換一句話來說，即是他沒有在行會申報。而部分傳媒引述其他行會成員的報導，有成員說陳茂波有申報，亦有成員說沒有。到底行會討論過 新界東北新發展的時候，陳茂波有沒有申報過土地的事呢？ 如果有，究竟申報了什麼呢？ 如果沒有，那怎麼辦呢？ 如果連行會成員都不認同、都不知道的，又不理解的，那就是行政會議必須正式澄清這件事。如果陳茂波有申報，有關內容已經不是什麼機密了，行政會議就應該公開給公眾知道整個真相。 梁振英和行政會議包庇陳茂波的說法正在坊間迴蕩擴散，事涉到特區最高領導層的操守和誠信，務必要釐清，否則將會嚴重挫損梁振英和行會的公信力。他們有嗎？這就是梁粉報的。如果他們不能排除包庇護短的質疑，就會將香港的管治推入險境，現在已經在懸崖上。 最後語重心長，梁粉報的社評跟他自己的老友說，梁振英行政會議諸君對此要有足夠清醒和認知，以切實的行動體現特區領導層應有的光明磊落、大公無私。另外的李先知都是說陳茂波 在那裡橫抗一個人，孤軍作戰，建制派就無力護航，即是告訴你，連他自己梁粉報都覺得很難頂。不過這些是小罵大幫忙的，以為交代清楚，陳茂波就沒事，交代清楚，從來都不清不楚。不是，就算交代清楚都是有事，你認了我做賊，最多坐 坐牢就坐少些，是這麼多事。法官只要說你認錯。那位行會那裡這件事有令我回憶到什麼呢？就當時去年唐英年在競選論壇那裡披露了一些行會的所謂機密，就說這個商台續牌事件，梁振英就建議續牌 就續牌，不知一年兩年三年就不要續牌十二年，即是短期的，違反了一貫的做法。另外又說出太太姐，這個這個這個防暴隊防暴隊防暴隊，還有這個催淚彈的時候，你問那些行政會議成員，很多那些比較有良知的那些，就耳聾，就沒有夠膽說沒有。但是有個人就叫做李國章的，李國章就走出來跟梁振英開記者招待會，就說梁振英沒有說過，現在就歷史重演了，即是就算他有說過，李國章你24小時 每一天都黏著行會，沒有人說過在行會說過的話逃不過你的耳朵，逃不過你的法眼，你才可以出來說。當年李國章就抱著他，同一道理的，現在你看到的。 集體負責製作是黨戰牌集體保密不可以告訴你收不到收不到糟糕先說回這件事現在不是集體負責亦都不是集體保密在梁振英領導之下這個政府這個行會就成為集體車大炮的組織我們今天的焦點新聞就是陳茂波應該辭職 由周鹏我們應該叫做彭州叫人國萬叫萬國由我們監製彭州綜合報導焦點新聞今天多份報章的評論都在狂插陳茂波 蘋果的評論就講到閃廉寡恥的陳茂波 到了這個地步,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已經成為家庭的負累 政府的包袱,社會的負資產 他怎樣還會有面子,還好意思繼續死攬權位,亂斬不放呢? 而對整個社會而言,陳茂波的閃廉寡恥已經到了難以置信的地步 過往亦都有局長因為涉及利益衝突 而辭職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生就是因為加稅之前偷步買車被批評梁先生就很快承認錯誤並在知道無法取信於公眾之後自行宣布辭職下台陳茂波就涉及的利益衝突問題應該比梁先生嚴重得多明顯得多但是這位局長不但對過失不以為意不但不肯主動承擔政治責任迅速下台 甚至連承認錯誤也不願意,只是不斷地大玩語言藝術 又或者是諉過他人 這種有錯不認,有過不改的態度 正是嚴重削弱市民對政府以及政治過程的信心和信任 侵蝕香港的政治文化,損害香港國際聲譽 而明報的社評就講到陳茂波陷誠信危機,若未能釐清就必須下台 這件事不單顯示陳茂波有隱瞞之嫌突顯他個人誠信有問題連特首梁振英和行政會議有沒有包庇陳茂波亦都成為待解之謎事態性質十分之嚴重陳茂波究竟申報了些什麼梁振英行會應該公開內容 另外陳茂波表示已經向行會申報土地的事但是在公眾可以查閱的登記冊就並無此事有行會成員就說陳茂波有申報亦都有成員說沒有申報到底行會討論新界東北發展區的時候陳茂波有沒有申報過土地的事呢如果有申報究竟申報了些什麼呢如果連行會成員都有不同的認知和理解那就說明行會 是有必要澄清此事如果陳茂波有申報有關的內容已經不是什麼機密行政會議應該公開讓公眾知悉真相而申報的社論就講到蓄意欺騙心狡詐發展局長實可恥魏文就講到如果撇清這件事急忙將有關利益的股份轉讓給親人甚至是給兒子這個就擺明是企圖欺騙公眾 是最為可恥的做法亦都絕對不可以原諒的如果說到用心之狡詐陳茂波這種行為其可惡之處遠遠在梁錦松偷步買車唐英年和梁振英僭建不認林奮強在加稅前賣樓甚至是麥齊光欺騙房津之上我們可以說這個是特區政府成立以來最不能令人接受的醜聞在今日 梁振英上可以以自己不知情為理由和陳茂波切割挽回自己一些聲望但如果將事情拖下去恐怕梁振英自己亦都難逃是共犯之嫌而最後就講到大公報的井水閘就說陳茂波斬纜要徹底 外民就提到陈茂波和这块土地的关系都是千丝万缕， 水洗都不清，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壮士断臂彻底斩缆。 如果这块土地不是以公开招标的方式出售，彻底划清关系， 陈茂波这个发展局局长的位置，就算在利益申报上没有违规，在公众观感、舆论的评价和个人诚信、形象上也难以支撑下去。事件再一次提醒所有从政或者政府官员， 在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权衡之下，只能两者选其一。就算过程当中并没有囤积居奇、代价而沽，以致是以权谋私的事实，但是令到公众产生这样的疑虑，舆论作出这样的抨击，有权在手的人确是有需要当机立断，以行动证明自己清白，否则 不单止个人官运不保，还会连累整个政府的声誉受损，甚至整个社会也都要付出代价。这一刻就很期待下一轮689政府的民望，不知又会跌到几低呢？而整件陈茂波事件最大的得益者又会是谁呢？陈茂波这班人就很厉害，厉害的意思是很贱，为什么？ 现在就赖新闻处说政府新闻处出错了新闻，加了粒字，说那幅土地是由陈茂波和他家人拥有，即是陈茂波和他老婆和他家人就拥有，陷家拥有，但他现在赖新闻处出稿加了个旗字，就是由陈茂波老婆许什么 许报名及其家人拥有，就多了旗字，但我们听到一些带一路出来说话，他都是有说及其家人的，我们可不信可以听一下，证明这个人昨天再车一次大炮，就赖新闻处， 以后不要跟他发稿，这些私事， 所以昨天他自己发稿的，现在听一下他 当日究竟有没有真的用过那个旗帜，即是说是外家，我们听听有没有。第一，就是我和我太太现时在香港并没有拥有任何的土地。第二，就是我太太曾经是一间公司的董事和少数权益的股东。那间公司是由她和她的家人、她的家族成员所拥有的。很清楚了。很清楚。 那幅土地是由他报名，以及他的家人拥有，谁人来的赖新闻处加到旗帜下去，这些是赖得就赖，车大炮去到这个叫做炉火纯青，所谓炉火纯青不是说车大炮是弱无其事，面不红， 口不窒，这些是有病的人，你明白吗？你怎可以不辞职呢？当年有建制派就倒回头倒窝了，就回到陈茂波的旧账。 为什么呢？他在2011年陈茂波做立法会议员的时候 曾经处理过石禮謙漏报利益的问题。 其实当时我记得他所谓漏报利益，就说他是地铁公司的董事，是公职来的，那些是义工来的。当时陈茂波义正言辞在立法会那里骂石禮谦，当时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果利益申报只限于母公司这一层的话，那就是会不会是当时制定这个规则的原意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规则又是否很容易被人规避呢？接着又说，期望作为公司董事的议员，应该了解那间公司旗下主要子公司的主要业务，以便知道，听着姓仲，当时他这么说的，他为什么要知道呢？就知道当你审议事项的时候，即是立法会议员在审议事项的时候，会不会存在利益冲突？ 大哥，你当日释闹石禮謙，石禮謙就很简单，讲港铁的事，我忘记了讲应该是建高铁的时候，他就没有提到自己是港铁的董事。其实石禮謙就有申报的，在申报机制申报了， 开会的时候没有再提一次， 开会的时候忘记了。

我們同事試試打電話現在打就行了現在打就行了我們現在打聽聽有什麼問題我們即場示範現在有視像的很多人就說視像怎麼看 早晨早晨 時間早上9點03分 10月上旬已經將他在那間公司的股份全數賣了那間公司目前是由他的家族成員全部擁有陳茂波局長亦都是根據申報制度的要求做了他應該做的利益申報曾俊華他過於審慎處理財政的在商界來說我認識我的朋友來說他算做得很穩健的了 風波雷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寒林毓華大公報的井水閘仍然希望抱陳茂波不過這條題是有警惕性的就是叫陳茂波如果你斬抱就要徹底一點他就這樣說<笑> 他說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家人持有新界古洞土地的事件廣泛受到傳媒和市民關注於是昨天相關公司就發出聲明表示會將這幅土地公開招標出售以撤除任何利益關係這個聲明應該是事件發生以來比較乾淨利落的一個舉措 這幅由陳茂波許報明兩公婆在1994年買入的土地 目前已經列入了新界東北發展規劃的範圍眼前無論怎樣解釋都是陳茂波持有許報明持有又或者許報明的弟弟即是陳茂波的舅子持有許報明的姐夫即是陳茂波的襟兄持有<笑>環算直算左計右計陳茂波和這幅土地的關係 都是千絲萬縷水洗不清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壯士斷臂徹底斬纜壯士斷臂徹底斬纜就不是賣一幅地你問我就是辭職辭職應該狠心一點自己辭接著這篇井水集就因此相關的國萬不是萬國周鵬經常叫做萬國昨天發出聲明 代土地進行估值後,將會向市場公開招標出售 如果是没问题的，如果这间公司都不是你陈茂波和你的老婆的，那你有什么权拿它出来拍卖呢？因为第一件事，你有个控制权，这件事你也不用解释，你有个间接的控制权，你可以控制到它拿出来卖，或者不拿出来卖。接着这篇井水集就说，如果相关公司日后真的采取行动，将股东土地公开招标售出，这样可以说陈茂波在局长在这件事上的取态，最终仍然是明智和负责任的。 從而亦可以從另一個角度駁斥你們這班人什麼以權謀私的說法是沒有事實根據，相反如果這幅土地不以公開招標方式出售，徹底劃清關係，陳茂波這個發展局長的位置就算在利益申報上沒有違規，在公眾觀感、輿論評價和個人誠信形象上都難以支撐下去，即是說整篇文章你不用看了，即是說這個關超 這是中聯辦的人寫的，這是井水集，這是黨員寫的文章，即是說他賣了就沒事了。大哥，我都告訴你，如果這幅地，如果沒有東北發展，沒有政府收地，車站不在附近，你就賣不到價，你明明現在政府未出價，他都要代此落袋，即是有人提出將一間公司私有化，股價自然升的，大哥。 如果你連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明白，你買回來是七十多元一呎，不是七十多元，我經常說是十七個多元一呎，現在已經有人質疑。另外一件事就是說，為什麼當年他可以用這麼便宜的錢買到這幅地，他有什麼關係，是不是有人間接利益輸送給他，當時作為一個專業人士，還有他是不是幫地產商當年做泊車仔幫人收地，這是一個囚勞來的。 這些都未解決，你十七個多買回來，你現在股價，現在政府預備賠到千五萬，如果二萬呎千五萬，就圍成七百多元呎，你任你怎麼估，人都知事先張揚，政府就是收地了，大哥，怎麼都值幾百元，我不知多少百元。 去搏一下，都要搏的，我告訴你有個博彩因素，都有風險的因素，你搏一件事，整個東北的收地計劃泡湯的，那你就坐艇，在這裡撐陳茂波的人全部都還是仲拿著那些論調，不要累街坊，最重要是東北的發展計劃不要因為這樣而被擱置。 那就沒辦法了，陳茂波那幅地老實說，你鬼叫你有幅地在那裡，政府唯一一件事就是說，我收了所有幅地，我就不收這兩幅，這三幅地。好啊，好啊，這個就是解決辦法，你如果給我做特首， 留下來給他做休憩用，家族的休憩用， 第一定要炒，沒得談的了。第二件事，這三幅地不收，我周圍在這裡建，我就不建這三幅地方。 你繞過去繼續是農地，你去耕田，不一定要收的，誰告訴你一定要收的，那些是空曠地方，你不收那就叫有吉齒了，那就叫好事了，我告訴你，如果不是你賣親，你一定不是賣十七元尺的，如果賣十七元尺，十七元他拿了30年 我現在給你70元和你買，我買70元，買了之後我給人去耕田，假日農夫，大哥你找來說的，這樣就兜，沒得兜的，玩完就玩完，不用問貴，沒得避的了。另外有一宗新聞我比較有興趣的，有個頭版，我很有興趣是什麼呢？哪一宗？ 就是這個梁天明這件事，算命先生怎麼寫呢？現在是9:17，我們的工程人員就向我匯報，說今天又有黑客入侵，不過今天對我們的損害程度是比較低的，在這一分鐘已經所有的網絡回復正常。 不過 你不過什麼不過你聽聽我現在聽你不要看有些人自己網絡有問題的可能我們試一下林毓華我們現在又有視像看到這個電話真的不是假的後面是這樣的前面是這樣的左邊是這樣右邊是這樣沒騙你的 你個就唔係硬超嚟嘅咩?變魔術。有呀,聽到啊,聽到啦。OK,咁啦,又去iTunes啦。啊,冇發冇假啦,個電話真㗎,唔係㗎,唔係㗎你。我點知你冇出面讀條聲啊。啊,呢個iTunes啦,iTunes,而家咁啦。真準話啦,佢個一個審慎處理財政。 iTunes就可以聽回我聽之前聽的東西不要看啊有些事情網絡有問題看到啦又試試打電話所以告訴聽眾有時真的不關我們事的 通了,OK啊,搞定了,3C的3個,我們再試買電腦啊,林若華,試買個電腦,我們有試下電腦啦,無法無改,D100多呢啦,D100多呢,大家聽聽到啦,咁呢個喇叭,嗯嗯。我試的。大家聽到啦,好了,咁TV,大家聽到。啊。 全部齊曬了我未喎我TV出不到畫面我在不看到為什麼你看到再要再這樣要盡過去到那個版面就要再按進去這個哪裡啊你這麼厲害林毓華你認識的嗎略知一二這樣我以為你很蠢要 就行了即是全部都通了沒花沒假為什麼我楊天明這件事我有興趣第一我認識楊天明我都曾經找他指點迷津因為商台很捧他一周刊有很捧他一周刊他在那個B-book封底有個專欄 我有訪問過他的星期日大班有訪問過他的我們自己這個台也有一些這些術數的節目包括以前的有個黃師傅現在也有一個蔣康文大師所以我經常叫人不要迷信這宗新聞很簡單有一對夫婦 成日都沒有弟弟哥終於決定問道於盲他不是盲的就去找算命佬找了楊天明指點迷津終於一索得藍老婆很開心整個人都生了一個孫子 之後又有了生幾又搞出人命又去找楊天明我又不明白你還去找他做什麼你沒有兒子生了就去找他找完他之後生了一個遲固定了接著你再懷孕又去找他沒事的找他算你聽到楊天明怎樣如果這個小孩子這個胎在香港出生 充其量只會做到特首的兒子哇兒子做到特首都不滿足聽楊天明說如果回到內地如果這個年輕人在內地出生就有機會做國家領導人然後他這個老爸就富朋子貴就逐億逐億地賺到笑 兩夫妻當然深信不疑因為之前經過指點迷津母子生面有兒子生於是就放棄了香港的事業舉家搬到上海誰知生意失敗妻離子散老婆帶兩個兒子就走了美國他就責怪楊天明是神棍 要求殺上談不定就去放火現在就要坐牢不用問阿貴了老實說這是刑事罪行第一不要真的那麼迷信如果楊天明可以這麼厲害告訴你你兒子回大陸之後在大陸出生可以做國家領導人你都相信的你都挺幼稚的第二連做特首的兒子都不滿足 還要回大陸希望將來做國家領導人董建華也說過國家領導人主要不是做國家領導人是說做總理做直情做最大的粒那你都相信的第二件事你已經迷信了搞到妻離子散家散那你還去 賠得多少錢給你你想想你做特首都不滿足的然後還要做國家領導人還要數銀子一億聲地數你叫楊天明賠什麼錢給你他有什麼錢賠給你人又沒有錢又沒有了認命咯所以我在這裡奉勸大家不要相信這些東西風水佬那你又叫人認命那也是迷信風水佬每個都騙你的 OK,某某的一個人呢,我順命運,但你要自己爭取。就等於我們有黑黑日侵,我們不做嘢了。坐到,有搞咯,搞搞下就自然。點了再唔叫走去搵師傅,算一算。一算之啊,大伯唔使驚啊。我都識做啊,我做風水都隨時點㗎。諗吧。 你是D100領導人你現在來算你現在說D100經常有黑客入侵你搞不定道高一尺摸過一丈我找到鄭師傅一算我閉上眼睛不斷算了想法不用怕兩年後黑客自動失蹤 你的台都不能在我一定贏的怎麼不贏呢大哥因為不要說兩年一個月不斷維持下去人們聽不到你撿掉了然後撿毀了想法又回來找鄭師傅你告訴我黑客都沒有了我現在撿毀了你怎麼我如果我不是聽你說我就想搞定黑客他 我現在要你陪啊,師傅,我跟你說,我只是告訴你,兩年內黑客走光了,我什麼時候告訴你,你的台不會倒閉的,你傻的,接著就放火了,抵你就不敢了,對吧,林宇華,這個故事是教訓人,千萬不要相信這些東西,因為為什麼呢,騙神騙鬼的,你去算了一條命出來, 我們有個老友你知道不要說誰孤威其名自己跟自己算算了就說這五年沒有運行自己就躺在新界那裡五年什麼都不做接著五年之後出生就行了我五年前已經告訴你你去做算命佬就是教人指眉斗數就是教人看風水包你行了 他不聽我話,我問你後就做翻一樣有點,我順自己唔信我,我其實領去,當年做都點㗎,因為係佢呢個大師㗎嘛。你有懵,你有明白,你知我講邊個,我知你講邊個,你係懵,大佬啊,5年喺新界,所有的有,所以呢呢唔好順啊,仲有一樣嘢,個命書呢,我話俾聽呢,係之前你唔識解嘅。 之後才懂得解之後你就一定懂得解喂那什麼你都相信所以就不要相信了楊天明更厲害又說算到有人來放火擺定在水桶在那裡我就真的不知堅定留在那些東西如果你這麼厲害當然是放火你一早就找這傢伙大哥都不要搞了對吧所以不要理會了這些我也是在這裡有個責任 叫人聽聽過癮尤其是我們現在蔣康文他都不只是說這些話他是說很多歷史很多故事的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聽就聽我們現在第三今天星期幾今天星期四我們今天星期四我們就 在星期一已經推出了一個新的全新的節目安排就測試雖然有黑客入侵但我們的數據仍然有回來過去幾天我們的APP市下載一直飆升亦多了很多人聽尤其是電話平時1831 這幾天去到22000多人當然可能跟黑客有關係但黑客黑了D100的電話即是上升的數字是令人鼓舞的但聽了這三天不要說四天我們今天第四天剛剛開始我們需要有些改革有些節目的調動我會稍後跟節目主持人個別談完之後會盡快 在今天宣布下星期一我們又會有一些節目的調動節目主持人組合的調動到時候不要找我負氣因為我講明我們在嘗試我們就不是聽風水佬說大班行了你你D100行了順一句說話自顧成功再嘗試兩年內包你D100全世界最多人聽我相信的但難道我現在不做事嗎我現在不做事就不會兩年後 你明白嗎就會成為全世界最多人聽的電台所以我們不要到時你們喜歡在Facebook說什麼不要緊我現在已經怒火純青了Morris教了我了不要看Facebook看了都不要回答不是的我喜歡看我有時喜歡罵人有時喜歡告訴別人給一些資料人不過就不要上心 即是我現在事先張揚即是今天稍後時間我會宣佈有新的節目安排有新的節目主持人的組合阿通昨天我說什麼聽到說什麼還在外面聽到關你事關我事你一會兒就特大的然後你說大得滯那天就買了一杯大杯裝的兩次那天一輩了咖啡試又少少到我給你一錢你的我給你一錢還有地板 你下去我還要交叉我們閒閒閒多次我那卷皺紋膠紙用光了不用了就不用筆畫就行了不是他們說難清見難清你去我清你做畫他們弄乾淨之後他們弄穩之後我去抹我自己親自抹你不信你就拍張照片我幫你拍謝謝你我太太在去年10月上旬 就已經將他在那間公司的股份全數賣光公司目前是由他的家族成員全部擁有陳茂波局長亦都是根據那個申報制度的要求做他應該做的利益申報曾俊華他過這個審慎處理財政的在商界來說我認識我的朋友來說他算做得很穩健的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兼涵林毓華 早晨9:38 不要迷信真的我告訴你一件事如果迷信就會令到你家散人亡身敗名裂你看到陳振聰你就知道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你也看到有個Q仔老友叫梁錦豪當年Q仔離開了我們的雜誌社之後就走去幫梁錦豪做這個顧問 做他的助理立法會議員的助理亦顧問總之當然好過做雜誌梁錦豪對阿Q仔的確是很好的到今天都很幫阿Q的 沙華聰就告訴梁錦濤當年梁錦濤因為涉及賄選就說你拿錢來煲水你要用銀紙來煲水你煲了水之後你就不用坐牢了包你這宗官司沒事的這傢伙就請了很多律師大律師、御用大律師什麼律師都請了 就叫他找銀紙煲水 但通年診就叫他用1000元吧大家都聽過了Q仔都說了不止一次就叫他用1000元紙去煲水但這個Gilbert哥就信點不信點就用尺就用100元去煲水煲完之後大家知道發生什麼事就坐牢 又是去找陳振聰負氣當然尤其是Q仔很不順因為Q仔從頭到尾都知道陳振聰怎樣去老闆你知不知道去找沙華通怎麼說我叫你找1000元煲水不是去找他陳振聰去探監你如果問Q仔他還拿多兩張白紙去叫他簽多兩個名字 現在輪到陳振聰坐在歷程處那Q會不會哄他呢他說我叫你用1000元煲水你現在用100元不過都好的你坐少了如果不煲更嚴重這些就叫風水佬千萬不要信這些人但有些生意人是這樣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有人提議叫陳茂波捐了一幅地出來 我覺得是沒意思的,捐什麼呢? 我是最實際的,所以這就是一個看法的問題 我又不用跟你算命,什麼都不用 政府唯一解決的問題,第一,炒了陳茂波 沒得談的了,利益衝突 第二呢? 公職人員行為不當,陀衰家 那益了他,一而再再而三,炒 炒到一個第二那三幅地一定不可以收購不發展不收購由他如果陳茂波要拿錢給你17元給夠20元計算息我給70元都是賣給我不發展我都賣賣給D100人去那裡 做燒烤場也行做燒烤、奸、種都行有兩萬呎通的那些如果不聽話叫他去露營一個星期餵他要做停獎不發展就最好大班不行炒了他就算三幅地不等他有利益你做這樣的行為都要查到底林奮強停了之後 都還要查他要追究有沒有有沒有以權謀私要懲罰這些人免得浪費米飯錢一拉拉起碼這個只是梁振英班底一拉拉很多件的最好就全部隔離隔離就最好了 不讓這班人聊天24小時單獨囚禁我告訴這班人一句說完沒有了那幾幅地如果政府走出來說因為這幾幅地涉及利益輸送涉及以權謀私涉及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所以這幾幅地就凍結了不發展 說起屋地,你知道梁振英是地都搶的 昨天那個長遠房屋 策略督道委员会竟然够胆提议在公屋那里拿了优气地方出来建楼的插下去大佬所有居民一定反对的你不用说一定反对的有什么可能公屋已经人烟稠密居屋居屋很宽敞吗很多空地吗你住那么多人在那里你还有空地还要插针社区那个 設施怎樣什麼叫大光發展藍圖怎麼解決梁振英現在做了特首就是無規無矩的不知所謂說到居屋現在有些貨尾拿出來賣我們聽聽我說吧我大班就不會點你的第一我就不是楊天明我又不是說風水我是分析的 你現在天縱苑那些很差的單位就是因為它有短莊它才會便宜賣給你才有得賣如果你是覺得那個區你願意住的你現在可以用一個較便宜的價格可以買到的你怕什麼呢第一一定安全的如果你連這件事你都不相信那什麼樓都不用買的了第二件事 你現在上次就不讓人看樓現在讓你看你說沒水沒電你不用怕你搬進去的時候一定有的如果有問題你打給我吧你打給我我幫你出頭如果黃泉幫你弄我幫你弄吧119萬至200萬當然快點買啦如果你認為那裡第一你有什麼能力你找一個屋住你都不介意住在那個區即是那個是你自己心儀的地方或者可以接受的地方就買咯 最好有人害怕你就去買港島南區為什麼會有得剩港島南區為什麼會有得剩那裡什麼村這個叫做雅圖閣在哪裡來啊577呎350萬那麼厲害這個叫你的兒子去買但你沒有錄表買不到的當然啦當然不是每個人都買得所以有符合資格的人有上樓的真的不要錯過機會快點去買啦什麼叫空心磚所有居屋<笑> 所有這些屋都是空心磚起的大哥你沒見過你知不知道怎樣起的是這樣的裝修做得不好而已你想買誰叫想買樓便宜又不要錢買你不要怕那麼多人不要聽人說我最生氣就是這些人在亂說話亂點27的就等於黎晶那個亂說24一樣喂 便宜當然有理由現在天縱苑的質素一定跟其他居屋完全沒有分別這是規格唯一一件事就是因為以前有短莊出現過但現在已經糾正了政府擔保它穩固其他那些你明白嗎一定會的所以不怕買的所以聽我話就買吧我這個師傅點 指點迷津買吧一句說了就買了那天叫人買華潤現在應該升了就是不用怕的逢真有這些東西一大跌這主要是一個什麼因素呢是心理關口因素華潤也是還未了結的未了結不要緊它跌了就趁低就吸納了這些國家自然會蓋的而且老實說不見了幾百億對一間這些公司來說 很濕碎的經常都不見錢的你買得它的你不用怕的你買咯怕什麼還有什麼我們的監製點題居屋貨尾832個單位出售剛剛說了現在聽聽我們的監製彭州怎麼說監製點題居屋貨尾選樓42%脫底 房委会昨日邀请首批36名准业主到居屋中心拣楼 截至下午4时 多达13人没有现身 更加有两个人到场后放弃拣楼而最贵的香港仔雅图阁马鞍山锦丰苑和将军澳彩明苑等等回购单位已经有人拣选 首名拣楼的张先生 他买入重波阁38楼3房单位 担心短庄，笑言：穷人不怕死，有钱人先惊死。当年负责草拟规管一手楼销售的前立法会议员李永达批评房委会断水断电，树立坏榜样。 房屋处处长柏志高有份草拟条例，但竟然不让买家试下啲水管有冇问题，即是焗人买楼啫。 焗人买楼 呢啲就唔啱嘅。正话嗰个就唔系彭州，即系嗰叫黄德全。 系 讲起黄德全又要闹噶啦，我哋而家有嘢就公开嘅，最好就唔好闩埋房门闹人。 嗯， 呢个黄德全咧，你知啊，佢又有政党背景嘅。 嗯， 但系 D 一 跳咗槽添啊，佢啊 D 一百系冇唔系一个政治组织嚟噶嘛？我哋都欢迎 百花齐放， 欢迎黄德全有政党背景，就唔系好似 DBC 嗰时咧。嗰阵时我啲股东咧就成日咦我，喂呢个黄德全公民党噶，点可以俾喺度 DBC 做啊？我点解唔可以啊？咁啊跟住咧啊就有啲嗰阵时就揾咗嗰班咁民建联嗰班友， 系青年民建联啊， 青年民建联话嗱，我哋 DBC 有七个台， 系 嗰阵时我其中策划有一个台咧，就俾你呢啲所谓建制派去做嘅， 系 咁平衡翻啊嘛。咁啊，有個節目咧就叫呢班友做啊嘛，嗰啲咁嘅周浩鼎啊，仲有個叫咩名啊？啊，即係嗰班友啦，牙尖嘴利嗰班啦，要嚟做，試過咪噶啦，啊 ，OK 噶，其實啊，佢哋話因為你有個黃德全喺度，我哋唔做啦。 哦 ，OK， 唔做啦。 咁樣嘅原來。 嗱，咁你話係咪唔啱先？嗱，我哋唔可以應該因為某一個人嘅政治背景而去歧視佢，而認為佢唔公道，又唔俾佢做噶嘛？啱唔啱啊？所以我死撐黃德全噶，啱唔啱啊？我到而家都撐佢噶，你公民黨公民黨咯，你我都唔知佢咩黨，一時民主黨，一時公民黨，一時就冇黨，一時又有黨，一時係區議員，一時又唔係區議員，我都俾佢搞到我頭暈眼花噶。咁最近佢又唔知走咗由美孚，佢本來美孚噶嘛， 美孚 就走咗嚟呢邊海。啊！就走去帮人出头， 美孚租噶嘛佢， 因为咧， 啊， 领汇咧就收翻个街市， 系 嗰个街市咧就由嗰啲啊嗰啲承办商承办嘅， 系 嗱，我就从来都我唔知黄德全有冇同我倾过偈啊，佢唔知我立场啊。第一，我梗系反对领汇嗰啲嘢啦。第二样嘢，喂，嗰啲承办商全部都有背景嘅，就应该收翻嘅。我话俾你听，因为啲承办商咧好简单嘅，你同领汇租翻嚟一蚊尺。佢租出系十蚊尺， 唔系咁佢有少少提升嘅， 炒跟住炒啲铺位，嗱净系总之当卖猪肉一档嘅啫，咁啊炒高啲，啊变咗廿蚊尺，呢档净系卖菜，嗱我从来反对嘅，咁我唔知呢单嘢，因为我唔知我唔理，而家因为唔系讲呢单嘢啊，如果黄德全揾我出头，我就帮我出头噶，你唔会收翻系好事嚟噶，收翻问题系你系咪我哋做坏事先， 同埋系咪管得要好俾人更加好， 系 嘛， 直接租翻俾嗰啲商贩先，如果系我会支持嘅。咁佢反對我哋唔好嚟啦。佢好衰唔衰冤家路窄，撞到我哋個老友記潘啟迪。咁係人都知㗎啦，即係等於你申報咗你喺恆基做 㗎。 潘啟迪就喺呢個叫做 領匯， 領匯做㗎。啊，呢條友件好嘢喎，佢走去寫篇文喺蘋果，咁我又鼓勵佢嘅，我想佢出名㗎嘛。佢出多啲名咪 D 一百多啲人听， 系咯，好咗唔自心喺明报有写嘢， 同埋佢啲观点 都写嘢， 我都无谓睇，佢中意讲乜都得噶，系咪？因为我哋永远讲真话得噶啦嘛。 系， 佢竟然最尾嗰段咧，佢因为潘启迪无良， 系 啊，而我又系同佢喺 D 一百做同事， 系， 我而家决定同大班申请， 系， 以后咧逢紧潘启迪嘅节目咧， 系， 我唔监制啦。 喂， 咁我话你 咁都唔系 KT 嘅问题，系领汇无良啫。 唔系啊， 都 系呢个就算系 KT 无良，你都要做嘅公司还公司。你喺出边搞啲嘢还出边搞啲嘢，就唔好搞翻嚟。喂，如果仲用乜嘢？我哋呢度有个节目主持人叫咗阿黄德全长脚嘅，佢又翻嚟，我又唔同呢条友做节目啦。咁好多人佢唔同嘅，因为话我正话落去Starbucks 买咖啡俾大班，俾阿通踩咗两脚，我以后又唔做阿通啲节目啦。点解要你买唔系我买咧？咁嗱呢啲就冇得倾嘅，工作还工作。不过黄德全咧就好明道理嘅，我讲完佢之后咧，佢即刻承认错误。啊，咁呢啲样嘢其次可加。不过即系点解攞出嚟讲咧？就主要话俾所有听众听，我哋 D 一百好公道，我哋唔系一个政治组织，我哋冇立场，即系冇一个政治立场，我哋行公义。 喂，大巴，你好似喺度指桑骂槐，咁你即系话言下之意，即系话咧，呢个六八九咧就冇好督促呢个咁样嘅系阿茂波啊，呢个阿茂 啊，你咁叻噶，你真系 系咪指桑骂槐呢度？ 如果我系特首，黄德全系陈茂波，就好容易解决。 系咯，咪就系咯。啊， 好容易解决啫嘛，即刻开走出嚟。 系 呢个黄德全， 叫他回家田那幾幅地適合他一二萬呎夠他家就不用我們發展了不收購你也叫他不用估價了不用賣了不用拍賣了總之說明給別人聽給一個月通知他有責任因為現在其實很嚴重這件事沒有人會說你聽，白先會說這些東西你聽我才會說這些東西因為我的觀點是很獨特的你現在 陳茂波這班整班家人他的家族出來做世界就要拿這幅地出來拍賣做得水的還要政府都未曾放水他的袋錢這幅地的命運是決定在他的價值的命運是決定在政府手上的你政府現在就應該立即走出來說一句話架空這個波波這三幅地這二萬呎政府不會放在他進去規劃那裡 是會繼續保持農地的規劃起碼在未來二十年、三十年這二萬呎的地仍然是留給陳先生用來做耕種的我們做耕種的當然你考慮了測量師自由市場那怎麼評估照顧新界農地值多少錢就一塊水頂籠二萬呎就二百萬<笑> 是這麼多了說明什麼都不准起的有沒有人買不值錢政府就要做這件事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一個有為的政府一個光明正大的政府就應該立即走出來我不管你陳茂波辭不辭職總之這幅地二萬呎一定不會在新界東北發展的計劃裡面作為這個發展之用 一定會保持所謂status quo會繼續保持農地現狀在未來二十五年去到二零四七年都不會改變它的用途那就公道了對不對這招辣這樣就令波波不跟你反台都不行這些不是叫做一個英明的理論就算他不跟你反台他每晚都告有人告他走頭狀 阿波不要這樣給你選擇還有赤柱可以給你選擇你去赤柱也可以幫忙耕種的那他來到可以嗎可以來到可以嗎可以去石壁屋石壁不是壁屋我耕種就叫大班去探監太平紳士巡監陳茂波就要立正然後走過去陳先生有沒有投訴有啊<笑> 我那兩幅地到現在不讓我發展鄭Sir先走一邊送我入醫院驗腦有沒有問題最多是這樣的明明的問題根本現在是完全沒有領導的我剛才說我要改革節目 我說不看Facebook 很大班你喜歡改就改吧你是老闆那麼快就改做了幾天數都未必準的你不要改什麼改什麼我都沒告訴你我改什麼喂改了大班不做風波行不行行的嘛亂說大哥你先讓我公佈了不用怕的我們只有一件事 In search of excellence 只會精益求精我改一定有道理的為什麼我們的民航處不用追求卓越呢到我公佈了之後可能你一人拍爛手掌為什麼不停呢對我沒有信心我們又檢討一下我們做人很謙卑 對我們這個D100 尤其是大班都沒什麼信心經常亂改24我們都要檢討一下林先生 我作為台長作為內容的主管我們都在視奸你作為內容的主管我們都在視奸你工不行就打你入冷宮繼續做股東好了我去買咖啡給阿通那時阿通就說大班幫我買一杯鴛鴦還說你的垃圾桶滿瀉了因為他不懂得說拉提 他又不懂說摩卡拉鐵就行了大班跟我去基子那間茶餐廳買杯鴛鴦酒奶都行的我就跟著問他我說阿聰哥鴛鴦怎樣可以酒奶走了奶就不是鴛鴦了 他要冰鎮 冰鎮 當然啦 你要熱嘛，佢要凍噶佢嚇。 通哥好難服侍噶，好難唔知噶咋。我叫阿通哥掃街磚係有理由噶，係幫佢減壓啊。好多人唔知咧。 我知你想佢運動啊嘛，係嘛？ 減壓啊！佢成日話咧做呢個交通有壓力噶。 係 啊，成日話咧好大壓力噶，咁我幫佢掃下街磚。就自然減到壓噶啦，所以第日咧你見到我， 又佢又要孤低身，又要去畫個十字，咁啊真係 運 動嚟噶 嘛。所以第日咧見到我哋 DBC 有人喺度數街磚咧係有理由嘅，一陣間周鵬就去數街磚啦，因為萬國同國萬都搞唔掂咧，佢想唔數街磚都幾難，我話俾你聽。 咁你周鵬啊拼抽嗰個一樣啫，真係嚇嚇咁啊萬國國萬啊。 我想咪叫佢彭州咯，佢就根本叫彭州，就咁簡單嘅。 直播室係唔準飲嘢嘅，咁所以你杯咖啡咧而家就喺你個房度嚇。 直播 唔知有冇有冇暖住咧？ 咁咪凍鬼咗？ 系咯，咪早咗我有冇暖住啊？有個保暖杯。 好似而家啲人都唔理嘅喎，我哋班節目主持人好巴閉嘅，話唔準飲嘢照飲啊， 唔準嘅喎。佢 啊話， 我杯水都收埋啊。 佢梗係話要挺個奶樽嚟咗先肯唔飲嘢啊。 我太太喺舊年十月上旬咧，就已經將佢喺嗰間公司嘅股份全數賣曬。嗰間公司咧，目前咧係由佢嘅家族成員全部擁有。 陳茂波局長咧，亦都係根據嗰個申報制度嘅要求咧，係做曬佢應該做嘅利益申報。 曾俊華咧，佢個依個審慎處理財政嘅啦，喺商界嚟講咧，我識我啲朋友嚟講啦，佢算做得好穩健嘅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多谢晒啊！十点十四分啊，我哋嘅 like 咧，呢个风波里茶杯咧系11,003个， 我而家见到04个啦。 阿通咧就唔使买咖啡啦，我系要买鸳鸯俾佢，不过佢又唔敢饮，错有错着，我就叫阿周鹏阿彭周 数 数街砖，我就叫咗佢去咧 DBC 数街砖。我谂呢个都系 good idea 嚟噶，即系唔好喺度数啊，落去 DBC 数仲好玩啊！睇下人哋俾唔俾你入去啦，周鹏吓，大班叫我嚟数街砖嘅咁，睇下佢睇下寿哥俾唔俾你入去咯。嗱，阿黄德全咧就发烂渣，我闹完佢之后， 又发烂渣， 佢 send 咗 email 俾我啊，佢话咧。各位同事，黄德全咧就同佢嘅太座 系 嗱，讲明啊，嗱，佢真系咁写嘅，及家人 系 嗱，佢老婆 及 家人， 其家人有冇其字嘅？ 冇个其字噶， 及家人吓。 下个礼拜就去台湾南部， 系 星期一至星期四放假， 系 林敬峰咧，亦都喺八月放假， 系 时事组八月咧就请咗一位女仔， 系 时事组咧啊，就会大家多走。走多步，即系德哥同阿峰仔走咗之后咧，咁大家人少咗就要走多步。不过我哋好在 一个换两个， 有一个喺加拿大读书嚟实习嘅 Sam 哥， 系阿 Sam 啊， 咁大家工作愉快。咁啊，星期一到星期四放假，德哥，咁你咁快就临别秋波啦，即系今日又吞卜准备。 唔系， 即今日有时 咁，凡系咧放假要早啲通知同事啊嘛。 咁啊唔系，佢话大家工作愉快。 系， 佢应该话我仲挨埋呢两日，我就甩身啦。 挨埋呢，点解用挨字？日都好玩啊，朝朝都唔知几开心系咪？ 今日咧就有条鹌鹑咧吓，就系呢个民航处嘅助理处长，你讲下佢讲咩啦？唉，你讲完我回应佢，佢对 我就觉得咧，佢系针对你嘅，你又话唔认， 咁肯定系针对我啦。 咁咧就佢系讲到咧就 系 机场 萧华 啊， 系民航处嘅助理处长，系负责咧航空交通管理嘅。嗱，而家各位 ATC 嘅同事听住啦，你哋个老顶就话你哋救人，话冇问题啊，唔该你哋工会嗰啲人出声啦，啊大佬系人都知道而家嗰个航空管制嗰度咧啊。嚴重缺乏人手，但个老顶咧就走出嚟咧出卖自己同事。 嗱，佢就系唔止一份报纸噶，喺文汇报又有啦，喺呢个系 梗系啦，因为我写咗篇嘢啊嘛。 咁喺嗱，佢咧仲有一个咧就喺呢个信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咁但系信报嗰篇咧就可能篇幅关系啦，就系一个浓缩版嚟嘅。 佢最好笑当系读者回应 嘅。咁一开始佢成咁样讲，佢话近日咧有报章嘅专栏咧。 對香港國際機場的跑道的流量作出評論的。當中 他說過有報章的專欄，那個報章的專欄就是信報和南華早報，那個專欄就是鄭經翰寫的。其實我不單止在那裡寫，其實我早兩三個禮拜前 在理工大學， 陳文雄那個中心就召開了論壇，關於第三條跑道，其實我是將那天我講的東西 整理好， 整理好就寫了，其實不是第一篇，已經寫了很多篇 一系列。跟著這樣，當中有些意見未能完全反映實況，他說我現從 我又同意，我講的那些是未反映到那種嚴重的問題，我們已經講得客氣。 好啦，咁佢就话我现从航空专业从业员嘅角度咧，就有关嘅题目咧，就系提供下列嘅资料供读者参考。 对唔住，佢又 似乎咁样讲咧，好似话喺读喺嗰个专栏睇到啲唔系专业意见。 对唔住，佢又嗱，佢就系航， 而且你又唔系反映实况。 佢又系航空交通管理，佢话自己系专业啊。我系香港飞呢、這个香港 工程学会 工程师学会 师学会嘅 啊飞机工程师分部 系 今年嘅主席 系 我亦都 几年一任噶 一年一任 OK 亦都系持牌嘅飞机维修工程师亦、都领有 系 啊未过咗期嘅 系 啊飞机师执照 系 啊我都系专业嘅 嗱咁佢就话咧。香港国际机场咧双跑道嘅容量咧由2004年嘅每小时最高50班，逐步咧增加到现时嘅64班，并将会喺2015年咧增至68班。但有意见咧指香港国际机场应可好似英国嘅希斯鲁机场一样咧，使用两条跑道容纳咧每小时80班嘅升降。 为什么不行继续 说、其实、跑道的实际的容量受众多因素影响，包括机场的环境限制、飞机类型和空域的条件、英国希斯鲁机场是由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有限公司 NATS 提供这个空管服务，而同一机构、曾是担任香港机场的顾问，并确定香港机场的双跑道最高容量是每小时68班。 讲完了我可以驳他了，已经够了，不用讲了，浪费时间。当年我们启德街一条跑道、我们一条跑道就当两条跑道用，又升又降，对不对？一条跑道一定是这样用的。 喂，那会不会对头的？ 没理的，总之一相安无事。 现 在英国希斯路机场两条跑道当四条跑道用。又是这样 一升一降。我们现在两条跑道用得一条半，一条升一条降。跟着就是讲的离谱的地方你不用懂的，你不用是专业的。你可以是牛头角纯嫂，你可以是麦当劳卖包，你可以是 揸的士的， 你可以是揸水煲，都一样可以搏这条友的。我们在逢年过节、圣诞节、复活节这旺季的时候，每个钟头的升降是超过100班、我想问一下，我当日在个论坛我都是这么问、我直接问完他之后，个个口哑无言，跟着拍烂手掌的观众、 现场的， 我就问他、你就说有山多，有环境，有机种、有这样有这样阻滞、哇，逢在过年圣诞、还有这个复活节假期、那些山不见了、原来我们香港可以移走的山的、那时候就可以升百几班、为什么现在不行呢、废话连篇、他们的问题就是第一不够人手 ATC、所以只可以呢、定期班机就限于六十几班、第二个问题呢还好想一样东西告诉你听，我哋嘅民航处咧就用美国嘅空管嘅电脑，大陆咧就用欧洲嘅空管电脑， 边个先进啲啊？ 对唔到话啊，我冇你先进啊！而家靠互联网互相通讯啊！你话呢、这个咁嘅民航局执笠啦，不过有样嘢好好过瘾嘅，佢亦都讲咗啊，英国希斯路机场咧。那个航空控制呢 外判 是私有化了、 外判 所以效率就高了、即等于香港电台一年拿七亿做了那么多节目都没有 D100 我没听，我们大镬了，他给七亿我、一年七亿、他给七千万我、 亿七啦，不如 一成够了，七千万够了、 救我們D100運作幾年了 大佬這個就是問題出現了接著說救人現在大肚子那些女航空管制員大肚子都要加班所有ATC的人敢怒而不敢言不知所謂起什麼第三條跑道第三條跑道就不用起的因為你還沒用盡那兩條跑道還有到你起好第三條跑道呢 廣州、廣州會準備起七條跑道如果起了跑道是否人手更加短缺沒用的太遲了現在第一件事要改善就是兩條跑道當四條跑道用不是四條都三條立刻擴建第三個候機大樓這才是解決辦法大班接著要請空管人員請海外那些 你又歧視我們香港沒有人我們沒有人你拿不做這些工作很大壓力你叫阿通去做我想做了一天神經了看著那幕幾十架飛機我有個遊戲誰想玩在WhatsApp裡面有個遊戲叫你管幾架飛機你都會撞到的我告訴你一件事整件事不需要起第三起好都沒有用是大白象大家最得人害怕梁振英親自下旨 監機管局就發展一個叫機場城機場商業城航空城機場現在沒有地當時建了大白象的會展中心在那裡已經阻礙地方現在機場沒有地方擴建飛機修理庫沒有地方建第三個 客機的大陸你還去霸佢啲地就做咩商業城你今日張志剛寫一篇嘢囉佢哋根本唔識嘢你走去機場睇下啦大佬你嗰啲地就應該留返嚟做航空㗎嘛跟住又準備去填海搞到呢搞破壞咗環境跟住用一億啊跟住仲要用一千億啊 所以不用說了幾打就幾打一於反對興建第三條跑道大班回到講人手問題這個在民航處的副處長助理處長他說在2007年到今日經歷增聘了120名兼職航空交通管制主任其中2007到現在6年其中65位已經完成了培訓並投入了空管的運作 現時空管人手並不存在緊絕的問題大班你有沒有拋落頭那65個訓練員訓練完之後還未可以完全應付到繁忙的航空交通一個成熟的航空控制員要10年起碼10年學這麼久 學習飛機都不用10年還要找人教他還要找人一拖一第二件事他現在人手只可以應付到65班機說完了就是因為他不夠人所以做不到100班機關於你 請外籍人那裡外邊的人他就這樣說雖然有建議招聘外地空管人員但民航處認為培訓本地空管人才才是長遠解決問題的有效方法我也是請僱傭兵三年一個約 用完即棄過橋抽板是啊給獎金有權利一點這麼簡單沒什麼都拼的浪費時間所以我都不好意思跟這班人爭辯因為大家第一我們很希望香港繼續成為亞太區尤其是中國航空樞紐但問題如果現在我們不急起直追挺你起好第三條跑道這個世界不是停下來挺你起的 玩完了香港但他們繼續口說雲航處將繼續以符合國際安全標準為大前提努力優化空管和飛行的程序加添輔助系統設施增聘人手加強空管的單位協調等工作致力提供安全高效及可持續發展的航空運輸系統哇真是 什麼?傻瓜,全部說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廢話來的?廢話連篇,他沒得跟我爭辯的。我問他我現在做100多班,為什麼做到呢?我關不在這裡嗎? 為什麼繁忙時間做到繁忙季節為什麼平時做不到人手問題你不肯用將兩條跑道當三條用你不當四條我們啟德的時候是對頭的大哥說什麼浪費時間不用認識的不要讓專業嚇到你梁振英說話給人聽阿清最壞的經常說人家他經常說阿清很威風那口臭他說人家叫做陷家測量師 我不知道他這樣說總之一句說完這個政府亂來的不過有一件事要讚蘇錦良明報說有公信力蘇錦良就說公信第一的字樣印在明報版頭近期被網民質疑自己稱自己公信第一是不是已經捉 抵触了刚刚生效的商品说明修订条例卡扁苏昨天就跟传媒查罪明报记者向他请教说明报自称公信第一有没有问题谁知自取其辱你知不知苏锦良多厉害你要赞他你有没有数据证明的信誉的定义是什么接着这个记者就串嘴了跟他局长说 明報這項聲稱是來自中大三年前的報告哇蘇錦良一聽不聽就由是可一聽就說你可以說三年前最有公信力咯接著記者都是不Nike那是不是要加上註明呢局長這個卡片佬呢 就沒有那麼好氣其實那群明報自稱公信第一有沒有違例近期備受網民討論而這項聲稱是來自中大新聞和傳播學院在97010610910的調查消費者委員會早前已經指出如果廣告聲稱是來自不全面另類和過時的資料有可能涉及不良營商手法抵觸修訂後的商品條例 說明條例如果是這樣三年前的調查結果過了時你有沒有聽我說過我是全屋我最有影響力的人之一沒有那是1997年時代周刊選過的有沒有說我是十點前特首沒有啦2004被你卸任了2004被余真踢了下台啦 我們快要10點半了我們的like去到Facebook11011的挺好啊多謝各位捧場我們繼續努力通是超額完成任務我們就不會鬆懈的我們會繼續跟那些黑客搏老命的好不好啊德哥好搏命你進來做什麼你不是說放假的嗎 我下個禮拜放假那麼早就告訴我你怎麼知道做不做得過這個禮拜報紙你明天我叫你不用做嗎下個禮拜也放假又長假期有排你做D100我學余真說 有D100一人有黃德全一日不過不要相信他先聽著先 D100 講真話 We speak the truth D100行公義 We promote justice 好憐憫 Show mercy to all 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 D100 還聲於民